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刘心武的散文《怎样给孩子讲红楼梦》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一章《追寻红学》的第一部分。文学主打性单元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第12页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一章《追寻红学》的第一部分。曹雪芹去世的时间是在1763年或者1764年。在之后数十年内，《红楼梦》就成为一本很流行的书。无论是文人还是一般有阅读能力的人都争相传阅，还以此为基础衍生出了很多其他艺术形式的相关作品。关于《红楼梦》的话题也渐渐成为一种学问，也就是红学。今天的文学我欣赏，我们继续欣赏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的第一章《追寻红学》。 《红楼梦》这部著作在流传中所出现的情况却可以说是很坎坷、很曲折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通行本《红楼梦》封面上总印着曹雪芹和高鹗两个人的名字。中外古今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合写一本书，这个例子太多了，这个不稀奇。问题是，如果两个人联合署名的话，这两个人起码第一得认识吧，互相得认识，这是第一。第二，不仅得认识，还得他们一起商量这书咱们怎么写，然后还得分工。比如说你写第一稿，我写第二稿，或者你写这一部分，我写那一部分，或者咱们说的难听点，有一个人身体不好或者岁数比较大了，他很快就要死了，他嘱咐另一个人说，我没有弄完的你接着弄，你应该怎么怎么弄，这样两人商量。我的研究就从这儿开始了。曹雪芹和高鹗是合作者吗？他们是联合创作了《红楼梦》吗？一查资料不对了，这两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不认识，两个人的生命轨迹从来没有过交叉，一点关系没有。曹雪芹究竟生于哪一年，死于哪一年，学术界有争论，特别是他生于哪一年，有的学者认为不太容易搞清楚。死于哪一年有争论，但是这个争论也只是一两年之间的争论，究竟是1763年还是1764年，按当时纪年的干支来算的话，究竟是壬午年还是癸未年呀？也就是这么一点争论。所以说虽然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争论，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以搞清楚，查资料就能搞清楚。高鹗比曹雪芹差不多要小十几二十岁，甚至要小二十多岁。小一点不要紧，老的和少的也可以一块儿合作出书，但这两个人根本没来往，根本就不认识。而且高鹗是什么时候来续《红楼梦》的呢？这个资料是准确的，那已经是1791年了，也就是说离曹雪芹去世已经差不多快30年了。在曹雪芹去世以后将近30年才出现了高鹗续《红楼梦》这么一回事。高鹗是和一个书商叫程伟元的，这两个人合作最后出版了120回的《红楼梦》，把大体上曹雪芹原著的80回加上了他们传出来的40回。这40回根据很多红学专家的研究，就是高鹗来续的， 或者说主要是他操刀来续的。所以说，高鹗和曹雪芹根本不是合作者，而是他去《红楼梦》，也是在《红楼梦》八十回流传了很久以后，30年在当时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段，现在想来也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段。所以从著作权角度来说，一本书的著作权怎么能把这两个人的名字印在一起呢？《红楼梦》、曹雪芹、高鹗，好像他们两个共同合作了一本书，从第一回到第120回都是两人合作的，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的研究不是没有道理，实际上红学界老早已经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不管红学界得出了什么结论，令我纳闷的是，直到现在大家经常买到的《红楼梦》还是这样的印法，我对此提出质疑。我建议出版社今后再印的时候，你还可以出120回的本，但是最起码你要在封面上印是曹雪芹著高鹗续，这样还勉强说得通。按道理的话，根本就不要合在一起出。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谁愿意看续书？续书其实也不只是高鹗一种，你可以出一本《高鹗续红楼梦》40回，这样就把著作权彻底分清了。分清这一点很重要。 俗话说得好，青菜萝卜各有所爱，现在也有人说后40回续得非常好，还有极端的意见说后40回比前80回还好。他的个人意见我很尊重，但是我很坦率地说我自己的感受，后40回很糟很糟。怎么个糟法？简单地说两条吧。第一条就是曹雪芹写的前80回《红楼梦》已经说得很清楚，暗示得很清楚，跟读者一再的提醒，最后会是一个大悲剧的结局。你看看第五回在太虚幻境贾宝玉翻那些12钗的册页上怎么写的，还有警幻仙姑让那些歌姬唱《红楼梦》12支曲给贾宝玉听，怎么唱的？那里面说得太清楚了，贾府最后应该是家亡人散各奔腾，呼啦啦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他的结局应该是好一似石尽鸟头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他是这么一个结局。但是你看高鹗的续40回不对头了，甭等到后头，第81回他一续，首先回目就非常古怪，叫做瞻望向四美钓游鱼，奉言辞两番入家塾。我们知道在70多回的时候已经写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你想想外头没抄进来呢，贾家就自己抄自己了，就抄检大观园了，就死人了，就开始有人命案了。晴雯好端端的一个可爱姑娘不就给撵出去了吗？后来不就给迫害死了吗？是不是啊？在80回已经写到贾迎春嫁给孙少祖，也面临一个死亡的命运，这次前面不是早就暗示了吗？一个恶狼扑一个美女。在警幻仙姑泄露天机让贾宝玉看到的那个册页，那个画已经画出来了，80回已经写到了，她已经嫁出去了，形势很凶险了，怎么在第81回的时候忽然一切就又很平静了呢？瞻望向四美钓游鱼，悠哉悠哉若无其事。而且在前80回可以看到曹雪芹对迷信是反对的，像马道婆演那个凤姐宝玉他是深恶痛绝的，怎么会在后面写这些美人？他认为是水做的骨肉的人去钓鱿鱼占望相去占卜呢。还有什么众香魁宝玉雀尘缘，穆皇恩贾家严世泽，更不符合前80回的暗示。高鹗笔下贾府虽然也被抄了家，但最后皇帝又对他们很好，一切又都恢复了，贾宝玉就算出了家也很古怪，这点鲁迅先生就指出来了，你已经出了家，怎么还忽然跑到河边去跟自己的父亲贾政道别？贾政本来是他最不喜欢的一个人，父子之间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大家记得吧？不孝种种大受痴达，谁打谁啊，往死了打，是不是？贾宝玉看穿了俗世的虚伪污浊，悬崖撒手，与封建家长决裂，但高鹗却写他出了家还跑去给贾政倒头便拜。而且这个出家的和尚很古怪，披着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大红猩猩毡的斗篷是非常华贵的，是富足家庭的那种遗物，这就写得不对头。 曹雪芹他自己在前面已经预告你，最后他会是一个彻底的悲剧，怎么会是这样一个甚至是喜剧的情景收场呢？这就不对头。另外，写贾宝玉这个主角越写越不对头。贾宝玉这个角色，我们在前80回就感受到，那是一个和封建主流社会不相容的人。他骂那些去读经书、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是国贼、路渡，那些官迷他恨死了。可是在高鄂的笔下，贾宝玉怎么会忽然一下子就变成一个乖孩子，听贾政的话，两番入家塾，一心去读圣贤书了呢？大家还记得后40回写道，贾宝玉有一天见乔姐，这个贾宝玉写的就太奇怪了。贾宝玉听说乔姐读了《女孝经》，觉得非常好，于是又跟她讲《列女传》，长篇大套讲封建道德，这是贾宝玉吗？曹雪芹在前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贾宝玉是潦倒不通事物，愚顽怕读文章，是个一听到学堂，一听说要读书就脑门疼的人，一度到学堂就是为了和秦钟交朋友，也不是正经读书，他根本就不是那么一个人，所以高鄂把这个形象歪曲了。从封面开始研究，就发现曹雪芹和高鄂根本不是合作者。高鄂叙书不符合曹雪芹原意。高鄂叙书叙得好不好，怎么评价，咱们可以把它放在一边，暂且不论。咱们就研究曹雪芹的这80回。要研究曹雪芹的80回，就要研究曹雪芹本身。这个作家他怎么回事？他是什么人？谁家的孩子？怎么就写出这本书啊？前人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之多。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面，他是采取当时红学研究的一个最新成果，认为曹雪芹写《红楼梦》是一种自叙性写作，《红楼梦》是一部带自传性的作品。鲁迅先生是这么说的，叙述皆存本真，文件悉索真理，《红楼梦》的特点是八个字，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他写实写到力透纸背的程度，本来写实好像是最不新鲜的，虚构想象是最新鲜的，但因为他以最大力度来写实，写得非常之好，转成新鲜反而赛过那些纯虚构的纯幻想的作品。这是鲁迅先生对《红楼梦》的评价。到今天来看，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的，我觉得先生说的非常准确。 好了，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就欣赏到这里。刘心武的研究从新的角度为我们解读《红楼梦》提供了可能性，当然他的观点和材料也受到了质疑。古往今来，每一门学问都是在不断地发现新的材料，提出新的见解，形成新的结论中进步的。红学作为人文领域中延续多年的显学也是如此。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阅读研究《红楼梦》的行列，使这门学问更全面地发展。此外要告诉大家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2月退出四大名著珍藏版，其中《红楼梦》的署名为曹雪芹著，无名氏序，程伟元高鄂整理。署名的变化吸收了红学界对后40回叙书作者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了出版者和整理者严谨的态度。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第十二夜》改编的戏剧故事。塞巴斯蒂安和威奥拉是相貌相同的孪生兄妹，在一次航海事故中，两人在伊利里亚岸边失散。威奥拉以为哥哥身遭不幸，便女扮男装，化名西萨里奥，投到当地奥西诺公爵的门下当侍童。奥西诺公爵派威奥拉替他向年轻貌美而富有的伯爵小姐奥利维亚求婚，可是这时威奥拉已经暗暗地爱上了主人奥西诺，而奥利维亚却对代主求婚的威奥拉一见钟情，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维奥拉回到奥西诺公爵那里，向他报告了奥利维亚拒绝公爵求爱的经过。一往情深的公爵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要维奥拉带着他赠送给小姐的一颗珍珠再到小姐那里去，向他表明他的爱情是超越一切的。他并不是看中奥利维亚的土地与财富，唯一吸引他的是小姐天赋的灵奇和绝世的美貌。维奥拉说，